好，翻嚟第四节咯， 系 咁就回应网友环节及呢个嘅两岸军事环节啦， 系 系啦，咁就今期有冇啲咩要回应网友？ 好似未有特别嘢问啦， 都未，因为到段啦，系嘛， 系啦， 咁所以就应该大家就暂时未有特别嘅，咁当然都有嘅，啲有嚟话问，如果中国真系整呢个电磁弹射系嘛， 系 会唔会跌机？跌几多价先至跌得完？ 诶，呢个系我哋永远都唔会知嘅事实嚟嘅。 首先第一，你好难知嘅，佢真系跌咗落海，老实啦，即系之前辽宁舰啊，跌咗啲歼十五啊， 系 好后期先俾南华早报踢爆啫嘛、 哦， 所以你都唔会知嘅。咁你话中间有冇死人？有时我哋都唔知啦。 唔知 嘅。咁有时反而系咧，死咗人咧系好后期先报，系报咧系人哋嗰边家属咧都办丧礼啊， 系啊， 都冚唔住啊，最后先讲翻出嚟。 系啊， 所以咧就呢啲咧就冇奖问答游戏嚟嘅。咁大家估到就同我哋上面讲就得噶啦。 系， 好嘛，好啦。咁另外咧就讲翻就两岸嗰个军事环节啦。咁首先就 Alex 同大家讲下呢个台湾嗰边直升机系嘛？ 台湾啲新闻、哦，今日新鲜热辣啦，就话咧呢个台湾咧攞个十几亿出嚟买呢、這个 系。 呢、这个AH-1W 啊、 嗯， 即系呢个 Super Cobra， 即系超级眼镜蛇嘅直升机，攻击直升机嘅 Pax。 系 咁呢部嘢咧就好传奇嘅，嗰阵时越战时候已经有噶啦，嗰阵时就第一部就系呢个 UH-1 啦，即系 Heavy 直升机咧，通用直升机咧又改装咧，就成为一个叫全新嘅型号，就叫做 AH-1。 系 就正式可以话叫全世界第一部武装直升机啊。 系 咁啊。咁啊，去到由单引擎到双引擎啦， 系 咁而家去到 W， 去到 V 啊二 set 噶啦， 系 咁二 set 就去到四掌翼啦，引擎啊更加大啦，咁海军陆战队用紧嘅， 系 咁啊有啲可以由 W 咧upgrade 上去啦，咁但系依然产量最多都系 W 嘅， 系 所以咧都依然系好多国家用紧啦， 嗯， 咁啊但系咧 W 就应该停产噶啦， 系 唔会再生产噶啦，咁啊。Bell 嗰度咧，即系原厂 Bell Helicopter 咧，都会想将所有 W 咧，就建议你咧就 upgrade 上去做 reset。 嗯， 咁但系就好多国家咧都唔谂住 up 做 reset 嘅， 因为谂住即刻就咁最简单咁 upgrade 算啦。 一系咧就简单 upgrade 做 reset， 但系比率都唔好少嘅。 系。 即系多数人都系买新嘅直升机嘅， 嗯， 即系例如欧洲咪买翻佢自己欧洲嘅直升机啦，嗰啲类嗰几嘢型号啦，跟住美国嗰啲就直头用咗阿帕奇啦，八十年代， 系， 因为阿帕奇就啱啱系 H 一嘅一个 double， 系， 嗰阵时嚟讲就引擎嘅马力多一倍， 嗯， 即系载弹量多一倍，嗯、速度又快少少， 系， 咁啊比起嗰阵时即中期型嘅 AH-1 咧就好好多嘅， 嗯， 咁咪但系 AH-1 咧就好处咧就系佢个占地空间细啲啊，即系窄身啲嘅机身，同埋个着桨翼就细少少， 系， 咁啊方便维护啦，喺海军嚟讲就， 嗯， 即系降落个空间啊，维护空间就少啲， 系， 同埋听讲就话个抗海食咧， 抗海食， 即系个海盐啊、海风嗰啲食咧就好啲嘅。 系， 咁但系即系之前台湾都买咗啲嘅，咁啊而家咧因为 H 1就停产啦， 系， 咁嗱嗱临咧就要加单啦， 嗯， 加单扣咗买咗三年嘅零件， 系， 咁睇下三年之后就唔知点啦、哦。不过佢都买咗一批、嗯，早前都买一批阿帕奇啊，所以我谂佢都系用到尽就 阿帕奇好似有唔知四廿架好似系， 系啊， 好似四廿 都几十架嘅， 咁啊阿帕奇再新啲啦。咁所以就睇下佢哋两边点样交叠嚟用。 系啦， 佢哋应该系啲浅滩去用嘅。 浅滩， 因为佢哋就如果浅滩咧，就解放军登陆啦。 系防登陆， 咁啊，即系呢度防嘅登陆啦。 同埋打佢啲登陆艇啊。 系啊，咁其实咧就依家八零啊勉勉强强够，因为其实佢哋登陆有好几个点噶嘛。 系啊。 咁啊，听讲咧，佢哋个有个登陆点咧比较理想咧，就喺台中近台中啲嘅。系。系啦，即系北北地近台中嗰边嘅。咁咧就海边嗰边一个浅滩登陆。 系。 咁所以咧就上次汉光演习咧就即系好似有做过咧，就喺嗰啲位度等你嚟。 系。 啊，都唔系汉光演习嚟嘅，啱啱就系应该一月头嗰阵时 候。 系。就直头摆晒啲重型啊啲嘢咧射啊。 系啊。 喺嗰边咧就射击你嗰边。 之后就直升机一低空盘旋啊，咁啊拦截你啦。 系啦，咁当然就呢个情况咧就。解放军系未占据绝对空优啊嘅情况之下咧，就做到嘅。 咁啊，仲话美军就好似应承咗会买个 M 1 A 2俾佢。 系咪应承？ 上年嘅新闻 系嘛？ 系啊， 应承咗啦， 应承咗咯。 咁啊，睇下买唔买到啦。咁当然买到就呢部嘢重型噶嘛，但系台湾就幽灵地带多啊嘛，所以就 山地多， 就睇下佢点样制。 咁佢都系布防呢个海滩嘅啫， 即系主要都系重火力，对抗佢入侵嗰啲嘅 登陆艇、 登陆部队、 登陆部队啦。 系啦，咁啊，当然就台湾一定要 keep 住嗰个空优啦，即系例如话嗰个防空飞弹啦， 系， 同埋就嗰啲战机啦，即系你起码唔好咁快俾人歼灭咗先啦。 系啊， 咁咧就其实要保障翻啲滩头咧，就都唔系太难。 咁台湾嘅防雷。防御能都 OK 嘅，起码佢有个预报系统啊，雷达系统都做得好好嘅。 系，其实 suppose 你个理论上你大陆用导弹饱和攻击啦。 系， 如果附近唔觉意有少少嘅导弹驱逐舰咧，即系神盾系统咧， 系 就应该都会 detect 到同埋兼扫到啲嘅，系啦。咁啊，视乎你中共有几多决心要收复佢啦。咁所以咧，另外咧就我哋之前就应该都系咪兴嚟讲嘅，就有一个。日本一个中将定唔知退休嘅，咁咧就讲啊，就大陆咧嚟紧咧就系想吞并咗呢个台湾，就唔知二零二几咧大概，咁然之后咧就过多十零年到啦，就二零三几定二零四几就会吞并埋琉球啊，即系冲绳啊， 即 系 好似纳税嗰阵时个版图不断扩大， 好搞笑，佢就话直头系赶你走啊。即系咧，就将啲美军咧喺个冲绳度赶走，咁咧就变咗咧，就冲绳咧直头系归咩咧？就独立王国 系咩？ 咁但系其实就你啲 under 中国嘅保护伞， 即系返回原本就系一个凡属国啦， 系啦，但可能佢哋就会人民代议嗰啲议会啦吓。咁、变咗咧，就当冲绳就独立咗之后咧，就会归大陆嘅做保护国。 我觉得未必，可能就独立咗之后，好似夏威夷咁，拼入美国， 拼入美国。我谂佢哋咁憎美国佬，应该都唔会嘅，因为佢哋好憎美国佬，即系你嗰啲基地，佢哋觉得你 是 哈巴巴。 喺度嘈冤巴闭嘈咗瞓觉， 佢哋应该觉得自己二等公民嚟嘅。嗱，你归落日本咧，日本又唔当佢自己人；你归落美国，佢直头争。咁啊，大陆直头系第二种人嚟噶啦。所以我觉得佢哋咧就三不管嘅。咁但系咧，冲绳人就会觉得就 系 佢啲地俾美军霸晒嘛。其实佢哋成个冲绳差唔多有接近一半嘅地系攞嚟做美军基地。咁你普天间基地仲有个基地，咁变咗佢哋好争嘅。咁你话如果大陆就最想梗系你冲绳冇咗美军基地，咁咪美军喺。日本啊，或者嗰个防卫会少好多，你咪剩翻剩翻其他啲岩国啊、横须贺啲嘛，所以佢系想咁样嘅。 但系菲律宾嗰阵时都系好憎美军基地噶嘛， 系。 但美军基地走咗之后，就发觉好大镬。 喂，走咗之后佢消费细好多， 系啊，少好多。 以前夜生活啊，剩嗰啲全部喺度， 系啊， 即系难听啲讲啊，即系你嗰啲女性揾食都易好多， 系啊，嫖到饮吹啦喺度。 系啊，所以就你话即系美军系带动到其中个经济啦。咁但系呢样嘢唔系有人会欢迎啊。 系， 即系因为始终你都会带动嗰种生意系好似黑啲噶嘛， 始终都系有啲良家妇女喺度啊，系咪？ 系啊，所以就你要睇情况。好啦，咁另外咧就我哋要讲咧，就呢个嘅大陆咧喺南海咧就即系有人讲吓，就佢哋练兵啊嘛。 系， 咁佢哋咧就冇同外面宣布嘅，就空军、海军同埋佢哋嘅火箭军啊， 咦？突然演习啊？ 突然演习嘅喺南海啊，同埋呢个太平洋西部啊， 系 嗱，咁啊做咗个34日嘅实战演习啊， 系 咁呢单嘢边个爆出嚟咧？就是、南华早报爆出嚟嘅， 系 大家知道南华早报已经归编啦， 哦呢个官方后事啦， 系啦，都勉强系官方后事啦，即系大会懒系持平噶， 系咪回应呢个红旗军演啊？美国同埋呢个 哇，我谂佢实力同红旗军演真系争太远咯，真系你嗰种回应实在争太远， 系 咁啊讲翻，其实入面有啲咩咧？有02D合肥号，咁合肥号你成见到佢呢架嘢， 系 实见到做演习成都系呢架。 O.K. 咁054A 咧，运城号呢个护卫舰，护卫舰呢个054A 咧，依家已经做咗50架啦，好似。 系。 咁054A 咧嚟紧咧，应该系喺大陆入面嚟讲咧，都算系几主力嘅一个反潜嘅一个舰号嚟嘅。 系。 071呢个嘅长白山号，咁呢个咧就系我哋讲嘅两栖登陆舰啊嘛。 系。 咁啊，大陆咧就依家应该做咗应该7至8隻到啦。 系。 系啦。咁另外咧一个远洋补给嘅鸿鹄号，呢个都好耐噶啦。系啦。咁呢个应该10,000吨级到嘅。接近10,000吨级啦，呢个咁咧就叫做咧所有嘅脚齐晒啦，就有咩咧？有呢个驱逐舰，有护卫舰，有补给舰，有登陆舰，叫做齐章咯。即系大家当然明啦。呢件事如果有登陆舰，代表咩咧？就要夺岛啦，系嘛？咁如果夺岛嘅话，大家都明啦。如果你要做夺岛啦，要做救援啦、实弹演习啦啲嘢，嗱，实弹演习就梗系交俾嗰啲护卫舰同驱逐舰啦。 系 好啦，咁如果你要去做救援嘅话咧，就有机会登陆舰都要帮到手嘅。 系 咁，另外咧，当然大家都明白就是、一定要有夺岛嘅演习啦。 咁所以咧就如果做到嘅话咧，就唔知佢上面有冇啲咩直升机，但系咧佢应该系有啲火箭军咧喺西沙嗰边啊，有个叫永兴岛啊，咁上面应该会部署啲红旗九噶嘛，咁同埋有啲鹰击啦，鹰击十二、鹰击十八嗰啲啊，咁究竟咧呢啲反舰飞弹咧喺入面咧就有个演习面做咩角色，我哋都未知嘅，即系你话会唔会去打翻？如果有啲你进入咗我哋十二海里嗰啲，我就打你咧。我练定先啦， 练定先啊！ 即系如果你真系有一个呢一两架驱逐舰嚟，我就即刻用个火龙雷达瞄住你，我唔射你，我瞄你啫，你咬啦，你走唔走？ 系 即系嗰啲咁嘅斗强硬， 吓你 系啦。咁但系我哋成日都讲，咁诶斗客咧就美国佬唔惊你嘅，你够胆你就开房， 系 啦，我可以沉一架舰，但系你打唔沉我啲舰队嘅， 系 即系所以咧就呢个咧就真系国内咧自己做演习之余咧，你都要谂下究竟你嗰、那个。对策应该点样？即系究竟人哋入嚟你点样对佢咧？系嘛？即系男与男之间，你系咪同佢斗撞咧？即系用呢个方式咧，定系你喺外交上点样去处理咧？即系究竟应该系用国防定用外交搞咧？咁呢似乎两样嘢咧，就暂时大陆都系受制于美国噶嘛？咁啊，应该贸易战嗰边就近排好少少啦。 系好似缓和少少啊？ 系咪因为签多啲嘢？应该就未去到丧权辱国，但系都好接近噶啦。应该 侵侵好唔得闲啊！ 系嘛？ 系啊！而家佢搞紧呢个围墙啊， 搞围墙 系啊！ 你希望侵侵嗰边又搞翻好啲啦，即系睇下贸易战嗰边吓，即系国内嗰边啲朋友点，因为佢哋嗰边啲生意都麻麻地啊嘛。 系 好啦，咁另外咧就都要讲下嘅，就系咧近排啊，就呢个嘅歼十五啊，大家知 J15 新闻都多嘅， 系 咁，但系 J15咧就除咗跌嘅新闻之外咧，我哋都要讲下啲其他啲好啲新闻啊，系嘛？咁咧就歼十五咧嚟紧要出一架叫歼十五 D 啊，咁啊呢个唔系新闻嚟噶啦，应该就大家听开我哋网友都知，我哋成日讲啊，歼十五咧嗱，歼十咧嚟紧会出歼十 D 啊，咁歼十 D 系电战型啊，歼十五都会出歼十五 D 啦，又系电战型啦，即系你发觉大陆咧出亲 D 级都系电战型噶啦，跟歼十一嚟紧话会出 D 啊嘛，其实我就真系成日都唔信嘅，因为我觉得咧歼十一 D 其实即系歼十六嚟嘅，其实你问我觉得，咁所以咧就歼十一 D 出唔出得成我都唔知，但系咧如果歼十一 D 出得成，应该又系电子版。 系 电战版，咁所以啦，冇理啦。总之佢全部 D 级咧都系电战版。咁依家咧就话呢架电战机咧就嚟紧仲过瘾咯，就系咧因为佢系歼十五啊嘛，咁舰载机嚟噶嘛，咁就会摆喺舰载机用。咁大家都估到攞嚟做咩啦？就系、是、呢个 EA18G 版啦 ，jam 嚟 jam 啊， 即系用 jam 啊，摆 jam 落去啦，就 jam 嚟啦。 系 咁，所以咧就呢架嘢咧就佢话依一个数量咧嚟紧咧就每一架航空母舰咧摆四至六架。咁你当一个多用途嘅机，咁出嘅时候就可以 jam 你，然之后 jam 你打你啦。咁你话会唔会摆大陆嘅野游任务系咪啊？大陆版嘅。 大陆版野游。 系啦，咁应该系有机会嘅。 系 啦，咁就佢哋话咧，嚟紧嘅航即系舰载机嘅编队啊，就要摆咩咧？摆 J15 啦，咁应该嚟紧就出 J15B 啦。 系。 咁如果佢嚟紧出002，如果系弹射版咧，就会出呢个 J15T 啦。 系。 系啦。咁啊，睇下究竟佢嚟紧出个型号系咩啦？好啦，跟住咧会歼十五 D 啦，咁啊大概预四至六架。 系 嗱，大家要计数喎，而家001咧就可以挤24架，001A 咧就可以挤30架。 系 好啦，咁002挤几多架咧？说法咧就话48，但48架咧有冇咧？即系美国挤到48噶嘛？ 系 美国可以挤到四支队嘛？ 系 咁啊，十二支咗一队啦。 系 咁你话？大陆得唔得咧？大陆我觉得咧，其实应该挨住36， 系， 我觉得就应该系12。 咁美军 就36，美军就48嘅， 48架， 美军就48架攻击，跟住然之后咧剩低嗰啲其他机种咯。 O、okay, K， 即系你咩灰狗啊，一啲反潜直升机啊，黑鹰啊，海鹰啊， 总数几多度啊？ 美军就大概系80至96嘅。 哇！ 咁如果满编咧100都得嘅， 哇！ 涉爆，咁你话理论上佢可以涉够50几架呢啲攻击。FA18 嘅 系 得嘅，咁喺大陆咧，我就睇佢应该勉强可以挤到36啦。 OK， 我觉得都唔可以48， 因为个机太大啦。 唔系个吨位唔到啊， 系 个吨位你谂下，佢嚟紧佢都系大概挨住80,000吨啫嘛。 系 挨住80,000吨，其实你挤30几架，仲要 Alex 话斋架机又大， 大 接嘅翼接完个空间又唔系话特别好， 接都唔系使得好多嘅。 佢话你个机库嗰个安排入啫，好唔好？ 系 咪？跟住你入面咧布置又唔知点布置，即系你点样摆啲油啊、弹啊嗰啲嘢啦，啲人员啊嗰啲嘅布置，其实呢啲全部都要讲咩咧？我觉得讲经验嘅，即系美国咧玩咗咁多年啊，航母舰成100年啦，佢就知道啲嘢点走嘅。 系啊， 你仲要跟俄式， 咁你点走呢？俄式嘅出名系咩呢？就系嗰啲人呢，住就住得苛刻啦，即系食就食得唔招积啦，住就住得唔舒适啦，所以打仗嘅时候就好失色啦。咁所以呢，就我觉得就即系你睇下大陆点砌啦。咁但系讲返呢，咁呢个歼十五 D 究竟依家呢佢摆入面嗰啲电子装备系啲乜嘢，我哋唔知嘅暂时。但系呢佢哋应该讲呢，就嚟緊就佢哋会上一个叫直十八。咁直十八咧，呢个咧又系即系用翻佢哋国内自己啲机体做啦吓。直十八，咁咧就会有好多嘅电子嘅装备去摆上入去啦。咁同埋佢哋会有啲人咧做翻啲嘅雷达操纵。 咁、 咧就直十八 feedback 翻啲数据，然之后佢哋去睇翻。 即系做预警机啊， 做预警机，但系大家会觉得咧直十八嘅机细啲嘅。 系 啦，即系直十八。咁佢哋应该嚟紧要上直二十。 系。 咁上直二十咧，架机会大啲。咁直二十咧嚟紧咧会上边咧会上埋零五五啊。 哦。 咁零五五咧后面咧个甲板咧。是可以挤两架，咁如果两架都值二十咧，就变咗个搜寻范围大好多。 哦，即系机头似黑鹰，机尾嘅似呢个米十七嗰个， 即系有啲似黑鹰嗰部咯。 系啊， 系啦，咁但系应该做技术都仲未超越到黑鹰嘅。 系 啦，黑鹰几多年啊？ 黑鹰都傻， 二十年松啲咯，系嘛？系嘛？都接近三十 啦，住 九几嘛？ 而家俄罗斯话同中国一齐研究大型直升机嘛？ 系啦，佢哋有咁讲嘅。 系啊， 系啦，你又觉得俄罗斯要放几多料俾佢咯？ 俄罗斯啊， 即系俄罗斯自己本身做直升机做到米嗰啲级数， 米 无啦啦放啲料俾你，又好似难啲我食佢 cap 你水就多啲，似印度嗰只，似印度嗰只啦，系啦。咁当然啦，就依家 suppose 啊，即系如果固定翼嘅战斗机咧，歼十五咧，如果真系不变啊。歼十五 D 咧个机会就大， 我估系冇得拣噶啦，你都系歼十五噶啦。 但系因为之前有人话啊嘛，喂唔好要歼十五啦，上歼三一啊嘛，所以我就觉得歼三一系流嘅。 实机都未见到，点解再上篮咧？ 其实我觉得真系冇计，你焗住要用呢个歼十五噶咋，你焗用噶咋，所以其实大家就当佢接焗用， 或者买个米嘅廿九 K 咯， 米嘅廿九 K 啊，都问啦， 喺香港买俾你啦， 都问啦问啦，我觉得佢哋睇唔起呢啲中型战机，佢会觉得咧佢一用咧就用啲重。咁所以咧，大家预啦，歼十五咧嚟紧嘅发展嘅潜力系继续有的。 重型战斗机喺舰载机方面都好似窄窄地嘅咯，已经 系窄窄地噶。其实有人就话想歼二零啦，不如 歼二零都重型机啊， 歼二零重型，但系歼二零个电控好嘛。咁你调翻转啊，你不如搞好呢个机身结构啊，美欧嗰啲嘢，你搞完啊，人哋对面歼十五都未搞完个电控啊。 O.K. 个飞控系统，咁你不如试试一两条女两条队走路嘛。 O.K. 咁究竟可唔可以嚟紧零零三零零四嚟紧用歼二零咧？咁你出唔到 F 三十五 C 噶啦，咁你不如用歼二零 B 啦，歼二零 C 啦， 系咯， 即系呢啲位，咁啊有机会嘅，我哋即系睇睇啦吓。 好， 好啊，咁啊呢一集嘅军武线嚟到呢度嘛，咁啊下集再同大家再军事度啦。 O.K. 好，拜拜。